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唱鸽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这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众王彦生诵读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当中关于中秋节前后的一段描写。 《四世同堂》节选，作者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夏天里夹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了，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受弱冷空气的影响，能见度将逐渐改善，午后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将好转，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那辆。 这是碎。嗯，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上周五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做了预告了，在我们推出此前的那一组纪念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的纪念专辑播出的日子里，相声界呢又有两位名家呀不幸辞世，分别是天津的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和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从本周开始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带来这两位啊刚刚离开我们的艺术家他们生前的作品回顾。本周呢，我们先来欣赏一组谢天顺先生啊生前和不同的搭档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啊早年间为马志明先生捧哏留下的传统相声文章会的录音。 这个相声专场啊就开始了。我呢，这是的有文化，咱文化高啊。 文化， 对的，知道我外号吗？ 什么呀？ 我的外号知道吗？ 什么呀？ 马大学问。 马大学问， 哎，知道事儿多，认识事儿多，大伙儿送外号马大学问。我还不能那么自居啊，不敢自满，还得孜孜以求，还得上进。为了我有我的功课，知道吗？ 您每天都干什么呀？ 每天 啊， 每天我得读读书， 嗯， 阅阅报，会会画，习习字， 习习字， 着着棋， 嗯，着着棋， 抚抚琴， 好， 唱唱歌， 嗯， 跳跳舞，跑跑步。 哦，您有时还跑跑步？ 干嘛有时啊？经常跑步啊。 每天都跑， 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嘛，专业跑步。 哦，您是运动员？ 我 啊， 哦，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每操场了跑，体育场跑几圈？ 体育场？ 嗯， 转圈跑。 对呀、啊，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上练这长趟的跑步。 马拉松。那您能跑几公里呀、啊？ 几公里？没有，不知道，不知道。 不是，您能跑几千米？ 几千米也不懂。反正这么说吧， 嗯， 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比如说吧， 嗯， 我正在这儿呢，在这南市这儿，我正歇着呢。 嗯，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合适，走，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这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走，给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一气儿跑到了。 哎， 您半道也不歇着？ 哪能歇呀，这没有歇的，这都是一气儿跑到，反正跑得不是多快，可也不能太慢了。 嗯， 这得有姿势。 是啊， 你得按这姿势，你得这样跑，这意思。哎， 哦，您就这样跑 啊？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我能跑到。 那也不一定，回让您跑到小白楼，跑半截您就回来了，那谁知道啊？ 哪能回来呀、啊？回来还行啊，这是准到啊，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哎，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怎么样，看着到了没到？到了啊，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我再跑。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您跑啊？ 出题的不跑，他不用跑，我带着他。 怎么带着？背着？ 背我哪背？ 那你怎么带着呢？ 我随身呢，总带着个一个大椅子，这椅子上有棉垫，有两个胶皮轱辘，头了有就两颗棍子， 我就拽这棍子就这样跑。 哦，拉洋车呀。 燃野。 行了，您就别燃野了。说这么热闹跑步，闹了半天是拉车的。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啊？ 不怎么，拉车呗。 对对，是拉车，是拉车，就为拉车锻炼身体，就为让人出题啊，越远越好，我跑。咱不是指这个，这是玩啊，待着不也待着吗？解闷儿，锻炼。 哦，人家这是为了锻炼、 哎、 啊！您这是玩儿啊？ 对，玩儿。 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哪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也是。 不是，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啊，交的半天车份儿，咱为玩了，对吧？人车厂子车主人招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哦，那您挣这一天钱都给车厂子？ 也不能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的钱呢，那我就要了。 哎呀，对对，拉车的都这样，要拉不上座儿，您还得赔人车份呢。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上辈有拉车的啊。切， 你看我这意思啊，我这样子，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穿装打扮、风度仪表，我像个拉车的吗？我像吗？ 咱看不出来，咱看不出来。 完了，完了，我是学生出身。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福伦学校， 哎， 这我可知道 啊！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你说呢？崇文门内福伦中学是铁路局的、 啊，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对呀、啊， 我跟那不一样，我跟那不一样，我在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刘，啊、哦，行了，这知道了。 嗯， 你门口那牌匾字号是仁和， 嗯， 掌柜的是刘四爷。 对， 他有个闺女叫虎妞。 对对对， 你们同学有个叫祥子的， 他比我高一年级。 哎，走，出 去。 还是拉车的。 说实在，我确实啊，仁和学校，仁和福伦学校，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啊。你看不起人，你看不起人，你打听打听， 嗯， 你问问去。 问什么、 啊？我们学校怎么样？我们学校那个设备，告诉你，光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对，那是搁车的，怕雨轮了。 有教室、啊， 教室， 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学校有人才，好。 都谁去过呀？ 谁去过？ 嗯，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的康圣人，知道这人吗？ 这知道啊，康有为、梁启超啊。 对呀、啊，康有为的同学的是日本人伊藤博文，他们都主张变法维新， 哎，还兴学办学， 就是他，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哎，上车厂子来了， 学校， 哎，学校，学校， 我们刘校长迎接， 哎，刘四爷出来了。 康圣人来的时候， 嗯， 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对， 呼啦全站起来了。 这都什么学生？您说，都蹲着歇着呢。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 嗯， 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哎，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你现在甭介绍了啊。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是什么功课？” 嗯。 刘校长一听，赶紧把功课表递过去了。康有为接过来一瞧，地理， 哎，学生应该有这门。 跑步， 体育吗？ 跑步， 哎， 地理， 地理 跑步，跑步地理， 哎， 跑步跑步地理， 哎， 地理跑步， 等行，就这两样啊， 基本功啊，这是基本功啊，先练地理，地理熟了，走，跑。 哎，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呀，对对。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教他们写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不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哎，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你说那是《上论语》《下论语》？ 是啊，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怎么个二轮典故啊？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拐弯抹角、上坡下坡、打天秤，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 康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要考考你们。 我们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不在乎。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哪三个要求啊？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或者是铅笔， 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嚯，时间紧不容思考。 时间紧还不说呀，康圣人出的这个题太难了。 什么题呀？ 春秋题。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 康有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怎么写的？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全家诗啊。 各位同学，按照此题，每个人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就一张卷子，不准打草稿，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算弃权，算废了。 嚯，这可不易呀！ 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是一气呵成交卷。 嚯，这么快呀！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也有没写完的，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也有笨的。 25分钟到，收卷，不管写完没写完，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教校长，校长先看，得捡好的， 那是 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 对对 对， 对 不对？校长一瞧这张，不好， 那不好就扔 扔一边。哎，看这个，不行，这不像话，这写的不行。哎呀，这墨都研阴了， 也真有废物。 这谁在这儿？没名字。 没，怎么还有这学生？您说。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谁呀？ 马志明。 哦，是你的， 赶紧递过去。 哦，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那好嘛，杜十娘啊，这是。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至于吗？您说。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我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你听听，你听听，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没听过这样的词儿。康有为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我这什么意思？ 他说呀，有了我这篇文章，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一分都不值了。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何必这样奉承。像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厨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这行了，别呼了啊！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非也，非也。 不对了，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你听听，你听听，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就是那好的地方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那不好的地方 还不弱这个。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何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眼儿猴， 眼儿猴乃幺二三等辈，眼儿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好嘛，他这掷骰子来了。 汤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人， 要见见你，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哎，就这您这还庐山真面？ 校长说：“本当令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敢造次。”哎呀呀呀呀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呵， 会其人之文，不会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失之，焉有造次之理？请， 呵。 康圣人给我来个请字， 这么大面子。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我说马子，马子过来，这 儿。我您等等等，您不叫马志明吗？这校长，马子，马子过来过来，这叫您 呢。我们学校一般的都不叫学名，都有简称。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吗？ 对啊，这是拉碗的，这都是。好， 省事的， 那省事儿。 马大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好，又吃一惊， 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正是小徒，什么名字？叫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就你呀、 这篇淮汉阁下大笔否？ 问是你写的吗？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好，来了。 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这怎么了？ 他让我照那样再来一篇。 为什么呢？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 嘿，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好， 又发我一张白卷。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 行， 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怎么写的呀？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您给念念。 我念一念 啊， 八月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还而已矣？您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哎，你怎么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天津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哦，超等顾问。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生此重任。 哦， 不，令高祖绑扎腰系，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 哦， 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已经坏了，校长给应下，我哪儿干得了啊？ 行啊，这官不小啊。 哪儿不是官？ 不是超等顾问吗？ 是抄起来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还是来拉车呀。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早年间谢天顺先生和马志明先生合作时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的录音。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谢天顺先生的舞台风采。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这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兑现。快把青春冲满点。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未来由我们主演。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院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院。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2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狼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捧哏名家谢天顺先生生前在舞台上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谢天顺先生给少马爷马志明先生捧哏表演的传统相声《卖武器》。 您在这儿演出呢？ 哎，今天是现场录音呢。 哦，劳驾，我跟您打听打听。 什么事儿啊？ 这附近有没有法院呢？ 找法院？干什么呀？ 我打算告状。 哦，告状。您告谁呀？ 我告我自己。 有自己告自己的吗？ 不是，我不是告自己，我告你。 哎，我招你了。 我也不是告你，那个我告，哎，你说我告谁呀？ 哎，我知道你告谁呀？这什么事儿你就告状啊？ 反正有人欺负我呀，受了欺负了，我能不诉诉这苦，我不告状吗？啊，这是要搁你身上，你受人欺负了，你能不告状吗？哼， 念叨念叨，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我都不愿意提，我要一提起来这事儿，我打心里头，我就委屈。 干嘛呢？你这是？ 我心里委屈，我擦眼泪。 这是擦眼泪。 擦眼泪。 上我这擦来呀？擦你自己那脸呢？ 擦我自己脸。 啊。 哪脸是我的？哪儿了？ 好，连脸都找不着了。 啊， 这脸就是你的。 哪个？ 这个。 哦，这脸就是我的。 啊， 那这个呢？ 这不是我的吗？ 哦，这脸就是您的。 啊， 这全是您的。这个 这废话，这脸是我的，这鼻子我找人借的。这不全是我的？ 擦眼泪得擦我自己脸。 哎， 对 我哪有眼泪、啊、 人不伤心不落泪。 嗯， 我要一提起这事儿来，我心里就憋闷的很。 嗨，您瞧瞧， 我就想哭。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不行，我得哭出来。 别太伤心呐，你看。 不行，我难受。 你看， 我的天、啊！ 整个一老娘们儿。 我心里不好受。哎 呀、啊、行了哎啊， 我心里大、哎、吓着我呀。 吓死你都不多。 你干嘛那么厉害？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怎么了？ 什么事儿说出来呀？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你在这跟我说说。 我跟您说说 啊。 对，跟您说说。 我听听什么事儿？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这当然可以了。 可以吧？哎、 你呀，起个照， 嗯， 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起个照 啊，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那当然了，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有多少啊？ 一共才2亿。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两亿那还少啊？ 不多，2亿。 怎么个2亿呀、 啊？2亿分的， 刚够存自行车的。 2分钱 还做买卖呀、啊？ 嗯。 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对呀、啊，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儿吗？ 嗯，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这行吧，这个 这合法吗？ 好好好，这行。 对，卖东西， 嗯，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哎，我说， 嗯， 这事儿我可得劝劝你 哦。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嗯， 万一赔了怎么办？ 对，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 嗯， 以后还得过呢。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儿。这做买卖有赚，他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我说这话谁说的？ 我媳妇儿就这词儿 啊， 一样。 那这一样， 跟你说的一样， 一字都不带差。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哼，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卖 卖 卖， 找喝破烂的。 哎，卖这什么呢？找喝破烂的。 嗯， 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哦，得拉委托店去 啊。 你给拉去。 哎。我管得着吗？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你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挑大筐的，破烂的摸，叫一说的摸，又叫瓶子的摸，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的喝破烂的这样吆喝：有破烂我买，有酒瓶子我买。这个 啊，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喝破烂的。 还有阔喝破烂的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头，都一个行头，知道吗？他不收破烂，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潮银子、玉宝石榴嘛，就这行头。这叫什么来着？ 过去这叫喝杂银的。 对，喝杂人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那当然行了。 对，卖给他。 卖他们行。 一出门啊， 哦 嘿，整胖一个， 瞧这寸劲儿。 哎，这轮你认识？ 我还认识。 你认识 谁呀、 侯三儿。 侯三儿？ 侯三儿啊，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咚，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儿。 哦，知道。哦，侯三呢？ 啊、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对，侯三 叔啊， 三叔 啊， 对，是他。 对， 卖个侯三行不行？ 那当然行了。 哎，我说侯三，过来，卖你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嘿，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吧。我说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哎，找他要啊！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 嗯、 要10000块钱不算多。 我可没这么要， 哎， 没敢要10000块。 怎么 了？我心里话，8000块差不多。 8000就卖他，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道道，多给留点份儿。 哎，也没便宜外人。 不是怎么着？我说价了。 嗯，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 嗯， 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哎 哎， 不是八千吗？ 你瞧，说错了。 嗨，你这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他不给使唤去。小子怎么着急的？ 行了行了行了，就别哭了啊！ 不能不难过，想的挺好，卖一万，找掉八千，一张嘴变八块了。 你把千字落下了，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哎啊， 不是你给八块钱， 你 不是嗨，你要给八块钱，我就要八块钱。 哎，还是八块钱， 改了四回了没改过来， 不该找倒霉吗？ 您猜这猴三怎么样？ 这还怎么样？掏八块钱拉东西， 不要，嫌贵。花什么呀？这八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好好好，你不要，正好走走走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 嗯，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个价， 他给价给多少钱？ 我说你给价，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这是多少？ 一巴掌。 哦，要八块，给五块， 五毛钱。 哎，这叫活糟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五毛钱， 就是 啊，这呀， 我说你可真行啊， 嗯， 真说得出口， 嗯， 这是的，就给五毛钱呢， 嗯， 五毛干脆 不卖， 拿走， 哎，卖了， 谁卖了？ 你说呢？ 谁说卖了？ 五毛干脆拿走，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五毛钱拿走，留着你那五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我说不能卖， 他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出五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啊！ 我能让他拿吗？ 这可不行！ 别动，别动，搁下，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你怎么意思？一低着脖领往这边一带，底下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他会摔跤啊！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如一只鸡呀、 啊！你哪行啊？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了。 什么毛病啊？ 一着急我就抽风。 就这还主贵呢？ 当时我就。 死过去了，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啊！ 嗨， 俩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怎么了？ 这倒了霉缺了德的醉鬼猴三 嗯， 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嘿，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嗨， 地下就扔着那五毛钱， 嗯， 我捡起来一瞧， 怎么样？ 这五毛钱 哦， 还短一角。 嗨，这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你 这下我这买卖也别做了， 哎， 日子也别过了，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他去？ 碰上这事儿， 着急。 我说。你呀、啊，也别太伤心了。 我能不难过？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来， 走，别走。 来， 你哪儿跑你？ 我 赔东西。 这 赔东西，我走不了。 我说 你走不了。 我说你松手。 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 说 你 这什么叫你 赔东西？ 你松手行吗？ 我松手，你跑怎么？ 你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我就找你。 你这，我问问 啊，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没你。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你不在啊？ 你凭什么找我赔东西啊？ 我就找你啊！ 你为什么呢？ 你们都一码事啊？ 谁呀、 啊？哎，你们一码事？ 谁一码事啊、 哎？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那没错， 你跟侯耀文把兄弟。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 你等， 找你赔。 等啊，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啊，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是是。 侯三儿他们家我认识， 嗯、哦，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嗯，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怎么着？ 带你找他去？ 您带我找他去 啊？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 这有什么这个？ 您算把我命救了。 是 常言说得好，救、 哦、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哦。 您带我找他去 啊，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 哎、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哎，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哎， 啊、谢谢你。 什么词儿啊？你这 我这是启示呢。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哦，对对对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哎， 把东西要回来。 嗯，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喜事这家，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哎，对，好， 糊涂 糊涂，他也不吃亏，合着、哎。 怎么着呢？ 我是你重生父母， 你是我是。算了，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绕得不过来， 绕得不过来。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你得说说 怎么。 你们家都有什么？ 嗯， 侯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啊。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啊。 捡的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 啊。 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出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的，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武器， 嗯， 刀啊，枪啊。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这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 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哦，铜、铁、瓷、席、木， 嗯，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嗯，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那还要来了，行，说， 这是多少年了？ 说 啊，自打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嗯，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哦，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你说怎么办？ 嗯，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嗯，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怎么呢？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对呀，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那当然了， 到了光绪12年、 嗯、 也不怎么走路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共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和算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那可不是，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哪三法司啊？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九堂会审，打了2年半的官司，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就为这铜器哦。 什么铜器呀？ 就是两根茶壶帘儿。 哎呀，茶壶帘儿 啊， 要光茶壶帘儿我心疼，我是茄子。 还有什么呢？ 还俩螺丝疙瘩呢。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儿吗？ 咱这螺丝疙瘩跟一般的螺丝疙瘩不一样啊。 怎么呢？ 这螺丝疙瘩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行行行，是螺丝疙瘩全那样， 我这就那样，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我们家那铁器那是清朝造办处出来的官铁。 哦， 造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嗯，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越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什么铁器呀？ 犯了马掌。 哎，好，破马掌啊。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还有什么呢？ 还一大钉子呢。 哎，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什么呀？ 是我们家的瓷器。 哦，瓷器。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这知道。 二祖父做过官。 什么官呢？ 做过一任九江道。 哦，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什么瓷器？ 办了调羹脑袋。 哎，破羹匙啊。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还有什么呢？ 那上边 还有花 呢。 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你怎么说了？ 对，我不说你也得说。 这我的词儿你说完了。 什么你的词儿啊？啊，就这花还值钱呢？ 这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怎么呢？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了都擦不掉。 我这就不掉。 对，就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嗯，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又习气了，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懂我不敢说懂 啊，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对，不外行，高碗席。 嗯，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这习气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哦， 世界有五大洲。 哪五大洲？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 哦， 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的见人，拖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什么习气？ 一张烟卷纸。 哎，好，洗里纸。 光洗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还有什么？ 还烟卷头呢。 啊，烟头啊。 多半截。 多半截也叫烟头。 这是前门子。 走。 说你贫不贫呢你啊？再哭我揍你！我告诉你吧，啊，挺大的个子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半了钢锤洗里纸，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吧，就你这白给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你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为卖这几样啊？ 卖什么呀？ 木器，木器，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木器来呀、啊， 嗯，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的发家，发财指的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哎， 那什么时候？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哎，倒是知道这事儿，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 嗯， 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哦，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儿那么些仇人， 怎么了？ 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我家来了。 嗯， 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把前后院都围上了。瓦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瓦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 啊， 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嗷，吓死6个德国人。 这当场就吓死了。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虽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哎，也不搜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嗯，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哦，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 嗯， 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哎，马德禄是谁呀？ 是我爷爷。 哦，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啊？ 非要二次参观， 还要看看， 他要仔细的看看。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起奔我们家来。 嚯， 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大伙问瓦德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啊？”瓦德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要下蛋，我这儿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吓的 都吓得这样了。 嗯， 好， 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那是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让他带走了。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对呀，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嗯，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那怎么办呢？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 哦，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 哎呦， 咱这东西贼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荷兰队的哪国都有。 呵，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哦。 什么木器呀？ 半了锅盖。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谢天顺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吴哥、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看，全包园的实景样板间，哎，这套简美的不赖，北欧的也挺好。你们这样板间是不是所见即所得？ 是的，现在正品5.0换装团购，999一平米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卫浴净水电器都免费升级，但是只有50个名额哦。 老公，你说咱要不要先占上个名额呢？ 快定400-606-8866，快定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